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六章，鹰爪和茶叶，第十四集。 第二天早晨，哈利、卢恩和赫敏走进礼堂吃早饭时，一眼就看见了德拉科马尔福，他似乎在给一大群斯莱特林同学讲一个特别滑稽的故事。他们经过时，马尔福故意拿枪作势地假装突然晕倒，引得大家一阵哄笑。 别理他。 走在哈利身后的赫敏说： 别理他就是了，犯不着。 喂，波特。 斯莱特林的女生潘西·帕金森尖叫起来，她的脸长得像狮子狗一样。 波特，守魂怪来了，波特。 哈利一屁股坐在格兰芬多餐桌旁的一个座位上，紧挨着乔治·维斯莱。 三年级的新课表。 乔治把课表递过来说道： 你怎么了，哈利？ 马尔福。 罗恩说着坐在了乔治的另一边，气冲冲地瞪着斯莱特林餐桌。乔治抬起头，正好看见马尔福又在假装吓得晕死过去。 那个小饭桶， 他心平气和地说， 昨晚摄魂怪来到车上时，他可没有这么趾高气扬，他一头钻进了我们的包厢，是不是，弗雷德？差点尿湿了裤子。 弗雷德说着轻蔑地扫了马尔福一眼。 我自己也不太开心， 乔治说， 那些摄魂怪真是些可怕的家伙，简直把你的五脏六腑都冻住了，是不是？ 可是你们并没有晕过去，不是吗？ 哈利低声说。 别想他了，哈利。 乔治给他鼓劲儿。 爸爸有一次不得不去阿兹卡班，你还记得吗，弗雷德？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可怕的地方，他回来时浑身瘫软，抖个不停，摄魂怪把欢乐都吸走了，那里的大多数犯人最后都疯了。好吧，等我们打完第一场魁地奇比赛，看马尔福还会有多开心。 弗雷德说。 格兰芬多德斯莱特林是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，记得吗？ 哈利和马尔福在魁地奇比赛中只交过一次手，那次马尔福无疑打得很糟糕。想到这点，哈利才觉得心情好了些，给自己拿了一些香肠和煎番茄。赫敏正端详着他的新课程表。 啊，太好了，我们今天要开始上几门新课了。 他高兴地说。 赫敏。 罗恩从他肩膀后面看过来，皱着眉头说， 他们把你的课程表排得乱七八糟，看你一天差不多要上十门课呢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呢？ 我会有办法的，我已经跟麦格教授商量好了。 可是你看， 罗恩大笑着说， 看见今天上午的课了吗？九点占卜课，下面九点麻花研究，还有…… 罗恩凑近了那张课程表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看，下面算术占卜九点。我知道你很优秀，赫敏，可是没人能优秀到那个份儿上。你怎么可能同时在三个教室里呢？ 别说傻话了。 赫敏简短地说。 我当然不会同时在三个教室里。 那你…… 把橘子酱递过来。 赫敏说。 可是…… 拜托，罗恩，即使我的课程表有点满，又关你什么事呢？ 赫敏凶巴巴地说。 我告诉过你，我已经跟麦格教授商量好了。 就在这时，海格走进了礼堂。他穿着那件长长的鼹鼠皮大衣，心不在焉地用一只大手甩着一只死鸡雕。 怎么样？ 他停住正往教工餐桌走去的脚步，兴致勃勃地说。 你们来上我的第一节课，一吃过午饭就上。我早晨五点就起来了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希望课上的顺利，我终于当上老师了，真是。 他朝他们开心地笑着，继续朝教工餐桌走去，手里仍然甩着那只死鸡雕。 不知道他都在准备些什么？ 罗恩说，声音里透着一丝担忧。同学们都赶着去上他们的第一节课了，礼堂里的人渐渐少了。罗恩看了看他的课程表。 我们最好走吧，看， 占卜课在北塔楼顶上呢，要十分钟才能赶到那儿。 他们三口两口吃完早饭，跟弗雷德和乔治告了别，往礼堂外面走去。经过斯莱特林餐桌时，马尔福又在那里夸张地假装晕倒，哄笑声一直追着哈利传到了门厅。穿过城堡到北塔楼去的路很长，他们虽说在霍格沃茨待了两年，却并没有对城堡了如指掌，北塔楼更是从来没有去过。 肯定有一条近路。 罗恩气喘吁吁地说。这时他们爬上第七段长长的楼梯，来到一个陌生的平台上。平台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是石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图画，画面上是一片空荡荡的草地。 我想就是这条路。 赫敏望着右边空空的走廊说。 不可能。 罗恩说。 那是南面，看窗外能看见一点湖面。 哈利注视着那幅画，一匹胖胖的小灰斑马慢慢地走到草地上，正在漫不经心地吃草。哈利已经习惯了霍格沃茨画像里的人物会活动，还会离开各自的相框互相串门，但他总是很喜欢观察他们。片刻之后，一位穿盔甲的矮胖骑士追着他的小马，哐啷哐啷地走进了画面。从他金属盔甲膝盖处的青草屋子看，他刚才准是从马上摔了下来。 啊哈！ 骑士看见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便喊道， 什么坏蛋竟敢擅自闯入我的私人领地，或许是来笑话我摔倒的吧，拔剑吧你们这些无赖，你们这些狗。 他们惊愕地注视着小个子骑士把剑拔出了剑鞘，一边疯狂地挥舞着，一边怒气冲冲地上蹿下跳。可是这把剑对他来说太长了，他一下用力过猛，身体失去平衡，脸朝下摔倒在草地上。 你没事吧？ 哈利凑近图画问道。 滚开，你这讨厌的爱吹牛的家伙，滚开，你这恶棍。 骑士又抓住他的剑，支撑着站了起来，可是剑刃在草地里陷得太深，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拔呀拔呀，还是没能把它拔出来。最后他只好扑通倒在草地上，推开面罩擦擦汗湿的脸。 听我说， 哈利趁骑士累得没劲儿了赶紧说道， 我们在找北塔楼，你不知道路吧？ 以此远征。 骑士的怒气似乎顿时烟消云散，他哐啷哐啷地站起来喊道， 跟我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一定要找到目标，不然就在冲锋中英勇地死去。 他又用力拔了一下那把剑，还是没拔出来，再试着骑上那匹胖胖的小马也没能成功。于是他叫道， 那就不行吧，尊贵的先生和文雅的女士，前进前进。 他哐啷哐啷地跑进相框的左边，不见了。他们循着他盔甲的声音在走廊上追着他跑，时不时地看见他在前面一幅画里一跑而过。 要有一颗顽强的心，最艰难的还在后头呢， 骑士嚷道。他们看见他出现在一群穿着圈环裙的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前面，他们的那幅画挂在一道狭窄的旋转楼梯的墙上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爬上一道道急速旋转的楼梯，感到越来越头晕眼花。最后终于听见头顶上传来模模糊糊的说话声，这才知道教室到了。 别了， 骑士喊道，一头扎进一幅画着几位阴险僧侣的图画里。 别了，我的战友，如果你们需要高贵的心灵和强健的体魄，就召唤卡多根爵士吧。 是啊，我们会召唤你的。 罗恩在骑士消失后低声说道，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疯子。 他们爬上最后几级楼梯， 来到一个小小的平台上，班上大部分同学已经聚集在这里了，平台上一扇门也没有。罗恩用胳膊肘捅捅哈利，指了指天花板，那儿有个圆形的活板门，上面嵌着一个黄铜牌子， 西比尔·特里劳尼占卜课教师， 哈利读道。 可是怎么上去呢？ 似乎为了回答他的问题，活板门突然开了，一把银色的梯子放下来，正好落在哈利脚边，大家都安静下来。 嘿嘿，你先上。 罗恩笑嘻嘻地说，于是哈利率先登上了梯子。